撼动。你总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，你总是细心温柔呵护守候，这样的我现在为了什么 是一首潘越云的老歌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周华健的老歌亲亲我的宝贝，李玟想你的365天，李翊君评剧和小虎队的爱，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苏芮演唱的电影龙的心的主题歌水可相依。 后面的承诺未曾忘记过，谁又能分开你和我，也许是欢乐，也许是忧愁，谁又能决定去和留。爱无需任何理由，就像你注定跟我纵然脚步如此沉重，我只有默默承受，只想走得长久。对你从来无悔也无求，这份爱总让我频频回首，但愿能够永远陪少年，不问我白头，这份爱不解也不休。人情有冷暖，岁月不停留，我和你患难却依旧。爱无需任何理由，就像你注定跟我走，纵然脚步如此沉重，我只有默默承受，只想走得长久。

姐亲戚，我的宝贝。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《亲亲我的宝贝》，继续来听李玟《想你的365天》和温兆伦演唱的《随缘》。

行影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短短的光阴，一拖就通少年时，求名利无聊事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 一首小虎队的《爱》，继续来听邓丽君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回来听老歌，千千阙歌，不要错过你爱的那一首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，这不是件容易